电脑当中还有多少存货？ 很少，我存货很少，我一般都线杀现做。 线杀现做， 新鲜，保持新鲜。对， 线杀现做，感觉出来了一个屠夫的形象。但是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命题作文的好手。 嗯， 因为其实可能不是因为今天采访你才第一次去找你的信息，而是我很早以前都已经盯上你了。这么讲的话，你心里肯定在想说套路，但其实并不是。你可以猜一猜我对你哪一首作品印象最深刻？ 我猜一下哈， 三个答案， 印象三最深刻，我猜 三 次， 有三次机会啊，有三次机会。 4G2005， 不是， 像小强一样活着， 不是， 方的眼， 不是。我觉得这个应该很难吧？其实我对你作品当中印象最深刻的，可能你自己，我有这个信心还不对，所以我会问你，这是你给万万没想到大电影写的一首歌，叫《万万》。对，《万万》这首歌曲，因为这是陪万万没想是陪伴我整个在学生时代的一部电影，就是我们叫拌饭神器。每次你只要拿了外卖去宿舍里面看一集《万万没想到》，笑特别开心。 大家好，我是王老 师。对，但是很惊讶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知道它有一点模仿日和动漫的这个痕迹在，所以包括最后的那个主题曲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他们是啦啦啦啦啦，但最后你出的那个作品真的让我很惊讶。我把它在晚上12点的时候，在我房间里面单曲循环了有12遍，就很长时间，就觉得说万万没想到的主题曲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，可是它做出来了好像又完全没有违和感。所以就是我个人想问，当时万万这首歌曲的创作的内心的想法是怎么样？ 这首歌应该是我写过所有歌里面写的最长的之一吧，甚至写了差不多半年。 半年， 因为它难就难在当时这个万万没想到它只有一句。 对， 就是这句是教授一小星他随口就哼出来的，可能也受了日和的影响。 嗯， 他一共就是万万没想到啦啦啦啦，就只有这么多。但这一句呢，你无论从句式还从它的音阶的排列以及它给人的感觉，它一定是一首歌的最后一句，是尾句嘛。 对， 所以我这个命题作文有一点难，是我要以之尾句最后一句倒推整个。就是，所以就非常非常难。就是我要想，我一直要想这首歌到底要长什么样子，他要说什么。那为什么一首歌最后一句话要变成万万没想到啦啦啦啦啦？ 嗯， 所以在脑海中纠结了很久很久，那有的时候也就不去想它。最后成稿给教授的时候，应该是半年以后。 对突然袭来的难题，先救世界。 万万没想到当中还有另外的一首歌真的是火遍大江南北，极大的提升了你的知名度，因为你在当中也是演了一个小妖的角色，所以说等于这首歌也是一个小妖的口吻来写的。 这个其实也真心是就是顺便了，就是最开始 怎么感觉这么多的顺便， 教授呢就是想请我邀我来写这首歌，让我改编一下大王叫我来巡山，后来说哎呀反正有妖怪你写都写完你就来演一下吧，就是这样的，真的是演戏是顺便。 是当时是请了贾乃亮跟甜心唱，这个是剧方的意思还是你自己觉得很舒服？ 是我把这首歌写完了之后呢，他们本想我唱一个成人的版本， 对， 找甜心唱一个小朋友的版本，唱一个儿歌版。 嗯， 可是由于甜心那首太小了， 对， 他是没有办法唱一个歌的。那没办法，他爸爸还要跟着，那就算了，他爸爸也要唱，因为贾乃亮那时候很喜欢那歌，唱就唱 了。大王叫我来巡山。 聊了这么多的电影配乐，之所以说你是一个命题作文的好手，就是你什么风格都能写，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万万、 嗯、 然后像缝纫机乐队都选 C、 嗯、 但是还有一首歌曲在这当中特别的跳动、 嗯、 清风徐来、 嗯、 当时是一开始就觉得说要写这首歌给王菲、嗯、还是就觉得说这个电影就适合写这么一首清风徐来？ 得到的第一个元素就是王菲，就是说现在王菲可能有可能来唱港囧这个电影的主题曲， 嗯， 那主题曲也没有，你去写了， 那就顺便了，反正这么简单， 也很难。其实清风徐来这歌写了差不多得有将近十天，也是挺难的，中间还改过一稿。因为我为什么说我为什么清风徐来还是能写得出来，是因为我是港囧的编剧之一， 嗯， 我特别知道港囧这个电影在说一个什么事情，然后呢我也挺了解王菲的，不是了解她的人设，了解她的声音，她唱歌的一些方式、 嗯、 所以呢我还是结合了一些，还是能写出这样一个歌的。所以为什么说你会觉得这歌和我所有写的歌稍微有一点点特别，是因为这歌要负担的那个情绪太过于复杂，不像大王叫我来巡山就说一个 欢乐开心，我是小妖怪 开心，然后像万万这种的就说一个人生的小感悟， 嗯， 但是清风徐来这歌有点复杂，他其实说的是事与愿违，当你发现事与愿违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去面对，你要怎么样，就是很复杂，所以那里面的文字有一些也不是一下都能看得懂，所以这歌就稍微有一点深刻吧，在我的作品里面相对而言。 始聊了很多你的电影配乐的作品，包括其实张英俊一直在提到说自己有参与电影的一些部分，比如说像编剧或者演出，其实是深度的一个创作，把电影和音乐做一个融合，会觉得说你是一个多面手，但其实好像在跨界这个舞台上你很早就已经开始了。你曾经在自己的微博上有这样一句话哈，我争取一遍过哈，不但是当过主持人的编剧李喜哥，最好听的演员，还是会做电影配乐的电台 DJ 里唯一当过银行职员的歌手。这当中有几个身份？ 好几个。 是你有过双城生活，一是上海，二是北京。在这几年的漂泊过程当中换过 N 个角色，你觉得在这些角色的转换当中自己最大的人生体悟是什么？我感觉这个题好认真。 嗯，你如果要一定要说的话，我觉得也就能最多得出一个词叫触类旁通。就是当你从事了很多的职业，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去面对工作的时候呢，就是你总会碰到每个行业里面的一些基本的逻辑，这基本逻辑都是不一样的。但有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，哎，在这个行业里面的那很基本的那个逻辑，它里面有个很隐藏的道理，刚好能解决你在另一个行业里面的某一些困惑。就这是从事很多事儿能给我带来最珍贵的东西。 感觉是一个很哲学的命题，可能稍微再问深入一点，觉得就是单纯论电影和音乐方面，他们两个触类旁通的一个交汇点是什么？ 这个东西只能意会不可言的，就好像我在做编剧的时候，突然一拍脑门说，哎呦，我明白这个道理了。然后这个道理在音乐上突然能解决音乐上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，还是爱思考吧，愿意去关联一些事物。 因为其实现在英俊很火，都是大家从电影配乐来熟悉他，但其实他还是2003年的《我行我秀》的参与者，所以其实算是从十几年前一开始就坚持音乐道路，到现在自己闯出一片天地。所以有人评价你说是曲线就音乐，你怎么来评价他们的这个观点？ 这句话说的有点悲壮啊，其实也没有，就是眼前有啥事儿就干啥事儿。其实说一千道一万呢，就是还把自己的生活过好。然后就是说，我一直在坚持一件事儿，不是说坚持一定要做音乐，一定要做电影，我是坚持，就是说我做的事情就是我喜欢的事情，我能用我喜欢的事情来赚一点钱养活自己，我觉得这是某一种意义上的成功吧。 好励志啊。那聊到我们两个相同的部分哈，我是一个音乐 DJ， 你也做过音乐 DJ， 做过一段时间，做了4年。但是我是一个周播的节目，不是一个日播，每天去，因为也没有时间。 你怎么评价自己做音乐 DJ 的生活呢？ 我觉得那个要感谢当时103.7的领导给我这么一个机会，给我很大的空间，就是说那你做一档，那档节目叫爱音乐，我要播什么样的歌随我心情，我今天喜欢什么样的歌就播什么样的。 哦，叫爱音乐的意思就是我爱的音乐。 然后我在里面也不是很说很正宗的那种普通话，经常说东北话呀，还会插科打诨啊。比如说我做那个音乐节目是这样，哎，今天下雨，我就搜所有下雨的歌。今天下雪，我就所有跟雪有关的歌。 其实我们也是这样。 对不对？我今天不开心，我就把所有不开心的歌都放出来，就是还是有一点放肆的。这个要感谢一下当时的这个梁月这个同志，给我这么大的一个空间。但收视率还是挺高的，挺好玩的。做了4年，然后最后我要搬回北京的时候，做最后一期的时候，哎呦，心里好不舍得。我把所有跟再见有关的歌，就是叫再见或者歌曲里面有再见的歌都找到。我天哪，这世界上原来关于再见的歌有那么多，就是叫再见的至少就有20首。 你还记得自己最后一首歌是什么吗？就是说再见的。 但是那个我当时那个制作人阿俊最后还是把整期节目的录音发给我，我还是真的 变成， 但是没有那个勇气去再从头再听一遍了，但是我还是有的。 对，那现在离开上海到了北京哈，想问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，当然知道你现在工作很繁忙嘛，比如说北京青年广播有一档周播的音乐节目，想请赵英俊来随便瞎乱放。很愿意吗？ 我觉得这种生活特别有意思。 好，吴周彤老师有听到吗？但是不要抢我节目的时段就可以。是，我们再聊回最近大火的这个缝纫机乐队哈。我看到你最近的一篇微博在转，因为乔杉他自己发了一段小视频说跟你看我是真唱，自己弹吉他自己真唱，因为很多人怀疑说他是在后期要合音，而且有人在帮他唱，所以就是胡亮的这个角色你觉得是自己的写照吗？ 我觉得不太像吧，不太像，因为我们家唱得好。我觉得胡亮是一个所有摇滚乐队主唱的一个写照，但是可能对电影被艺术化了之后呢，就是大家看到了他那份执着可能被夸大了，但其实每一个搞摇滚乐队的这些小孩子心里面都有一份胡亮。 但是你在微博上还点赞他唱得好，现在又说你比他，当然了，你确实是比他唱得好。最近呢，在大热的一部综艺节目哈，真人秀节目叫《青春旅社》，你真的是圈了一票粉，而且呢，你的组员非常的有意思，有甜心的妈妈，有景甜，还有王源，对，但是跟王源对打的他的好队友易烊千玺，也是在跟你们做对的一档节目，是在芒果台播的，对，那你怎么样评价《青春旅社》当中？你觉得你真实吗？或者说，我们想偷偷问一下，说真的，现场有导演在干预你们吗？还是说，其实真的是很真实的在拍摄？ 我们这里要说一下，其实特别的真实，就是简直就是生活。也现场也没有导演，你看不见导演，现场只有一群黑压压的、神出鬼没的摄影师，他们都是黑压压的，然后站在那里一个角落里，就是差不多十分钟、二十分钟之后，你就会忽略他们的存在，然后剩下的现场那就是只有客人。你要去服务客人，没有导演会出现，你跟摄影师也不可能对话，不可以。 提到你跟王源的这一部分合作哈，因为你们两个有说我会弹的东西他不会唱，他会唱的我不会弹，所以最后折中选了两只蝴蝶，但是内心会崩溃吗？ 不崩溃啊，就是你看到的节目里呢只是很小的一部分，其实我们唱了很久， 唱了很久，那除两只蝴蝶还有什么？ 有好多歌我们这期唱来唱去的，只是他们觉得两只蝴蝶比较好听，所以就剪到了这个节目，其实唱了很久， 但确实， 所以我肉都差点糊了嘛，差点烧烂了，但还好那个肉没烧烂。 那比如说像《青春修炼手册》和《宠爱你》，是真的不会弹吗？ 我会弹，都唱过。 哦，那但是最终放出来的角色就是说，因为这个 没有剪那么多 啊，这就是在幕后的花絮翻新出来。 对， 就是提到这个《青春旅社》当中，你们这个组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吃饭的问题。对，因为你们组经常需要到对方的那个组去蹭饭。 因为现在呢，这个故事已经发展到了另一个阶段，只是在节目里没有放出来。在那个时候，真的做饭的问题，其实我做饭还蛮好吃的，只是我会比较吃力，因为你平时在家里面嘛，做三四个人的饭，可是在那里不是说一定要喂饱王源、李小璐和景甜，你还要喂饱客人，最重要的是要客人吃饱，所以我一个人做饭就很难，但现在这个做饭的问题早已经被解决了。你看下一集的时候会来一个恶魔级的人物， 下一集还有恶魔级的人物， 恶魔级的人物。 对，那现在这个真人秀是已经录制结束了？ 没有，还没有。 你们就是一部分一部分在录，边录边播的。 还要去录一段时间。 是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还想留给你非常宝贵的。现在就是很多人其实因为通过综艺节目、通过电影、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，包括在微博上了解你，非常的对你的音乐感兴趣，所以马上要办第一次的个人演唱会，在北京是12月12号， 12月12号推荐一下，在北展剧场赵英俊《回到明天》演唱会，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演唱会，是吧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经历啊。 这么简单？那除了这些电影当中的配乐，会翻唱别人的歌曲吗？ 有可能。会有那么两三首的一个备选，这两三首呢，其实我的歌曲足够开演唱会，也不需要翻唱别人的，但是还是想拿几首歌，就是当年影响过我的，对我人生比较重要的歌拿出来翻唱一下。 其实我的歌曲足够开演唱会，也不用再拿别人的，请注意我脸上嚣张的表情。在提到音乐的时候，你会特别的自信，包括之前你有说过一些一句话，我印象特别的深刻，就是说所有的人，就是导演在管你要这个作品的时候，丢过去的都是 demo， 100%，一遍也不用改。 怎么讲呢，就是因为我产量不是很大，所以产量不是很大的情况下，我就注意一下良率，就是说这个成功率要高一点，所以大部分的时间还是要用来去猜测电影导演、制片人他们脑海中的那个故事什么样，所以我就把这个声音抛出来完成，给我保证一个 在我看来，你良率真的算非常高的，对，几乎算每一首都一击必中的感觉。 也有那种，就是说 你偷偷告诉我，回去找出来听听看。 也有不成功的案例，但是还是少，因为不成功的案例大家就没听到嘛。 是，现在有在参加真人秀活动，而且12月12号也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一次个人演唱会。那接下来呢，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哈，张艺兴他办了一个发布会，通常比如说艺人办发布会，新专辑发布会、新书发布会，但张艺兴办了个事业版图发布会，他们觉得很害怕。那在这里982我们办一下赵英俊事业版图发布会，接下来有哪一些自己的一些动作跟亮点？ 其实呢，我这个演唱会呢也是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发布会，因为我这个演唱会的名字叫《回到明天》，这是一个很怪的名字，是因为在明年可能会 做一个剧，做一个剧集，这个剧集可能就要回到明天。然后我这个演唱会里面呢，会穿插着一个故事的小线索，可能跟我的剧集也是契合，所以也是用我这个演唱会来宣传一下我接下来要拍的这部剧。 嗯，这是网剧电视剧。 网剧 哈，是。那在演唱会上会不会有我们可以期待的你的好朋友？我们就知道你的圈圆圆非常好，好朋友很多。突然，比如说在演唱会上来拥抱一个，献个花，合个唱啊。 会的，这个只要你们期待，就一定有。好，我的演唱会是应有尽有，应该有的就尽量有。 好，非常感谢赵英俊，感谢潇洒哥。12月12号，北京展览馆会里不见不散。那今天的挑战新歌声节目就到这里了，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期节目喜欢赵英俊，继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。我是静瑜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 拜。 车站曾经是小酒馆，有缘拼桌。